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群星演唱的《爱因为在心中》，韩梦里花， 为一纯白的茉莉花， 温兆伦天地情缘， 天地情缘总是悲， 吴奇隆烟火， 失去以后才想再拥有，如果时光能够再倒流， 林珊珊连锁反应， 我才用情报冰封没了我红生走美梦， 谢霆锋要我怎么忘了他？ 忘了他，要我怎么忘了他？ 小虎队庸人自扰。 谁的机会年少，又何苦庸人自扰？ 许美静，放你在心里。 一生把你放在心里头，尽管未必能够长相厮守。 陈奕迅，婚礼的祝福。 在场的都知道，你我曾那么好。 那英，愿赌服输。 输了你。我输了 前途，F4演唱的第一时间， 我第一时间送出关怀。 阿桑，野百合也有春天。 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，野百合也有春天。 童安格，把根留住。 多少岁月凝聚成这一刻。 张国荣，风继续吹。 有抗阳泪尽泪， 韩红一江水。 我的生活和希望，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听到的就是群星演唱的爱因为在心中。 每个人都拥有一个梦，

清我是谁，不止我一感到疲累，翻天的雨水能令你我都粉碎，我继续追，伤痛亦要追，紧接下去想不想倒退，不管你的人被谁占据，始终爱不起雾与火的差距，我继续追，伤痛亦要追，紧接下去想不想倒退，不管你的被谁占据，都请你原谅我，始终带不到墨尔本的翡翠。 这首粤语歌是林毅演唱的墨尔本的翡翠，继续来听熊天平演唱的月亮森林。这首歌由熊天平作曲，许常德作词。 森林是第一次见到你，埋下思念种子长出的森林，眼睛它像看见的伤心是爱情，嘿，寂静盼梦的树枝也茂密，烧了的月亮在天空刻是我的心，长出的森林，眼睛它相信看见的伤心是爱情，嘿，寂静盼梦的树枝也茂密，星河的月亮在天空刻是我的心，

这是一首吴奇隆演唱的《烟火》，欢迎您收听《千千阙歌》，我是云云。这时段我们还将欣赏到姜育恒的老歌《情难枕》，谢霆锋《要我怎么忘了他》，蜜雪薇琪的歌曲《独立》，小虎队《庸人自扰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林珊珊演唱的《连锁反应》。 为你体温急升，脉搏发出呼声，就快发生火警，眼内是星星。为你 你体温急升，脉搏发出呼声，就快发生火警，眼内是星星。 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，千千曲。 这一个人最怕藕断丝连，难舍难分，多少黎明又黄昏，就算是不再流伤心泪，还有魂萦梦牵的深夜，那些欲走还留一往情深，都已无从悔恨。知道爱会这样伤人，情会如此难真，当初何必太认真，早明白梦里不能长久，相思不如回头，如今何必怨离分。除非是当作游戏一场，红尘人的凄凉，谁能断了这情分，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，今生随缘聚散，无怨无悔有期人。

会先知道可能会有多少去掉一半的自己，然后互相撞击，没想到更好，我有双份的我，欣赏你，赞美我，挑战你，解决我，交手中看到真正的我。爱让我聪明的独立，用自己去爱人，搞定想要的东西，容易把你听成理，准备随时能努力，不贪心不委屈，勇闯每一个遭遇，都跟自己有关系。当你这么说，人要学着独立，没那么故意，但是我要亲身经历，换手什么都有不同，爱让我聪明的独立，用自己去爱人，搞定想要的东西，容易把你进城里，准备随时能独立，不贪心不委屈，勇闯每一个遭遇，都跟自己有关系。 妈呀！

连锁反应。 我这样全部别火红，门牙和红唇做美梦。 谢霆锋要我怎么忘了他？ 忘了他，要我怎么忘了他？ 小虎队庸人自扰。 生得几回年少，又何苦庸人自扰？ 许美静，放你在心里。 一生把你放在心里头，情话未必能够长相厮守。 陈奕迅，婚礼的祝福。 在场的都知道，你我曾那么好。 那英，愿赌服输。 输了你，我输了前途。 F 四演唱的第一时间。 我的一世界送出关怀。 阿桑，野百合也有春天。 别忘了山谷寂寞的角落里，野百合也有春天。 童安格，把根留住。 多少岁月凝聚成这一刻。 张国荣，风继续吹。 有抗压泪尽泪。 韩红，一江水。 我的生活和希望。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，继续来听陈小春演唱的《战无不胜》。 Thank you.

树山中，想找个完美的借口。

启示录》。 管他有没有人爱我，受不受伤害。 刘德华《萍水相逢》。 无情的人，无情的心向你阵风，在人海之中茫茫之中消失无影也无踪。 卓依婷《祈祷》。 让欢喜代替了爱愁染。 郭峰《永远》。 无论 悲伤留给自己， 把悲伤留给自己，何苦再去逃避这熟悉的憧憬。 张宝如张学友演唱的《相思风雨中》。 给相思风雨中。 孙燕姿《遇见》。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，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。 王菲《当时的月亮》。 当时的月亮谁的心，结果都一样。 杨坤里约热内卢。 迪亚的迪卢，迪亚的迪卢，你踏上了不归路。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五点到七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耳边听到的是韩红演唱的《一江水》，这也是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欢迎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早安音乐秀，我们明早再会。 风雨带走黑夜，青草滴露水，大家一起来称赞生活多么美。我 文艺复兴时代，法国宫廷古乐的魅力。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“乐享四季”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八场——法国甜蜜意古乐团音乐会，6月3号16点，北京天桥艺术中心，敬请期待。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北京音乐广播”，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。 海蓝蓝和毕业礼，青春梦和音乐季，微醺夜和雨中曲，这个夏天耳朵需要冰激凌。千千阙歌经典永恒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，每天一首夏天的歌，凌晨1点到2点重播。千千阙歌夏日音乐嘉年华，余云主持。 幽兰胜境，黄芦花开。第二届幽兰山黄芦花旅游文化节，4月25日到5月31日，房山周口店坡峰岭景区与您不见。